在国际声援朝鲜人民月之际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23号在文指出，朝鲜战争彻头彻尾是美国唆使南朝鲜军所发动的战争。英国新共产党机关报《新工人》20号在文谴责了朴槿惠放出恶语妄言指控朝鲜的核遏制力。